路上一万朵美丽的花，只有一朵知道，那句是爱的誓言，那句是爱的誓言。 你说那些无心流转的时间，留下青春凋零的缱绻。你说那些用心铭刻的眷恋，不过是寂寞路上的装点。你说那些无心流转的时间，留下青春凋零的缱绻。你说那些用心铭刻的眷恋，不过是寂寞路上的装点。我梦见你独自流浪，我梦见你在风里面， 我梦见风雨之后你自由自在， 自由自在 被舞在你梦了许久的春天。 这首歌叫做《流浪春天的侧记》，这首歌里有四个人，一个男子组合好妹妹，还有一个是女子组合南方二重唱。南方二重唱应该是很多人的回忆吧，他们在98年推出了最后的一张城市民谣的专辑，叫做《太阳恋爱了》，并且拿到了他们生命中的第三座金曲奖之后，就处在一个半隐退的状态。15年之后，他们再次出现在音乐的江湖当中，却是因为两个他们当年的小粉丝，他们为偶像写的一首歌，也促成了这次难得的合作，一次粉丝和偶像的合唱。接下来这两位歌者的合唱呢，其实是两个非常特别的女人，她们一个像水一样清澈，一个像雾一样迷离。关淑怡还有周慧敏，她们试试猜猜男人心。 天真浪漫，也天生野性。

事实上，当年的苏慧伦只是一个玲珑秀美的小女生，她和成龙的合作由于年龄上的悬殊，自然不会有太多的人把他们想象成为一对恋人。不甜也不腻的情歌反而有了更大的包容性，你可以在这首歌里装一下亲情或者是友情。如果成龙和苏慧伦的合作多少有一些老带新的功利心，而这首歌的合作完全是托了电影的福。成龙和范晓萱，一个粗犷一个精灵，却因为14年前的那部老电影《特务明城》而有了首次的触电，身不由己。 我的命像风一样流落四面八方， 我的命还捧在手上，任哪里才是天堂。 我比你多些沧桑，执着的却一样。 这旅程有了你的眼光， 让冰雪有 我和你说。

2秒钟，你可以做什么？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，照亮房间，也照亮每个人的心。你可以打开一扇窗，大口呼吸新鲜空气，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。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，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。你可以个性十足的挎上环保袋，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。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，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，环境也将更加优美。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，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。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，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。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，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，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，你再也触摸不到。远近之间，漫不经意失去的，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。最美时光。 最美时光，我们要一起来听听音乐圈里那些让你觉得意想不到的合作。这一对来自于谭咏麟和杜丽莎，谭咏麟已经不用多做解释，但是杜丽莎你可能会觉得稍有陌生。早年他的代表作比如说假如真爱，还有2004年的翻唱张学友的爱是永恒，都可以说是惊艳的作品。而提起他的学生，你也可能会惊呼，比如说他门下的郑秀文、薛凯琪、梁咏琪，还有张柏芝等等等等。所以有人说，这两个熟悉的名字放在一起，他们出来的音乐效果一定是用两个字来形容，那就是惊艳。这不是一首老歌，但是他们却唱歌唱到了炉火纯青的阶段。他会告诉你，他们没有用飙高音斗激昂的方式，而是用最原始的声线让一首歌呈现出他最最动人的一面。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从头再爱》。 该不该将心意袒露？悄悄说你旧时的好， 该不该邀请你重复当天舞步？ 仿佛以后每步也铺满路途，错过了多少个朝暮？到这晚我为何竟渴慕？ 当初挚爱未爱路过的祈祷，重逢这刻方知道， 仍是你， 仍是你， 同行是你，多么的好，从头再爱。 当初尽 请你期待， 捉紧这现在， 从以后看色彩会花开，从头再爱， 愿从今再 不改，用我的将来给你精彩，兜一圈发现谁是爱。 把一切哀悼， 我都知道， 放弃了我用情的态度， 可惜没法预告共处的源头，原来有许多因素， 离别了 那一天， 原来为了重聚更早，从头再来， 当初尽管不再， 请你期待， 捉紧这现在， 从以后看色彩会花开，从头再来， 愿从今再不改， 用我的将来给你精彩，兜一圈发现谁是爱，从头再爱， 当初尽管不再， 和你期待， 捉紧这现在， 从以后看色彩会花开，从头再爱， 愿从今再不改， 用我的将来给你精彩，兜一圈发现谁是爱，终于找到面前是 从头再爱，重新投递，然后再相爱。这是两个拿过乐坛最高殊荣的金针奖的歌者，他们难能可贵的一次合作。而接下来的这首歌的合作，得从一个爱要签名照的小女生说起。这个小女生，她每年年底最精彩的期待呢，就是可以跟她的祖母一起去到香港 TVB 电视城去看一档慈善筹款的秀，叫做《欢乐满东华》。他和所有的追星族一样，看到任何明星都会大胆地厚着脸皮问对方，你可以跟我拍照吗？若干年之后，这个小女生翻出了一张从前和明星的合作，她发现这个明星叫做李克勤，而这个小女孩后来也成为了他们其中的一员，她叫容祖儿。这是容祖儿和李克勤的合作，刻不容缓。 亦无自信，人云亦云，庸庸碌碌半生，连自己的恋爱魂也欠一点决心。 为何望来望去仍无下文？明明彼此有同感，难道等一天变作熟人，发现原来相衬？ 可否冷静看一阵？ 都有几个人靠近， 现在还未说，前面情节会逐渐降温，迟来一秒钟，迟疑一秒钟，从迎接你变做目送， 迟来一秒钟，沿途经过和结果其实太不同， 迟迟未预备第一句爱你已经足够酝酿暗涌， 情人回送，犹如幸仍然在半空， 拖一拖， 等一等， 怕得到得来已是无用，拖一拖， 等一等， 这刻的感动变做烈火，白费，明明动情，怎会不敢作声？

烦，小小的别扭惹人疼，小小的人还不会问。我的心里从前住了一个人，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，那年你摆小小的板凳，为戏入迷我也一路跟。我在找那个故事小小的打盹，小小的我傻傻等。我的心里总是住了一个人，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，当初学人说爱恋剧本，却要看你发音却不准。我在找那个故事里的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李宗盛，他一直是莫文蔚的音乐生命当中没有办法绕开的一个人。他不仅是莫文蔚在滚石的面试官，也是莫文蔚在滚石的时候销量最惨的一张专辑《十二楼》的制作人。《十二楼》的窘境更是让当年的李宗盛对乐坛心灰意冷，从而逃离了台湾。如果你去看李宗盛担任制作人的音乐的专辑，你就会发现他制作过的女歌手，不管是张艾嘉、陈淑桦、林忆莲，还是辛晓琪，或者是莫文蔚，他们其中都是有着都市女性的美丽和哀愁。而这些都市女性的代言人，在他的调教之后，既有李氏的印记，又没有完全淹没他的李氏风格当中，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味道。2013年，老李在北京开了一场演唱会，而在这场演唱会上，他只说到了一个人，那就是莫文蔚。他感慨说，其实莫文蔚是一个好材料，于是唱到了莫文蔚的《十二楼》。而对于莫文蔚来说，他也说他一直在等李宗盛，耐心的等，希望有一天他能够再写一首歌给他，于是就有了这首难能可贵的合唱《遇见另一个自己》。 想和自己擦肩，然后会发现两个自己在现实梦境有同一张惊讶的脸。 我坐下和我自己聊天，我和我们都觉得很累， 能听， 才能争取伤心， 痛是因为爱还有力气。 李宗盛还有陈升，如果台湾乐坛没有这两个人，或许会少了很多的风景。这首歌正是老牌的文艺大叔搭配新派的文艺女青年，陈升和陈绮贞的合作。你一直在玩，